心告诉我，你的一切已经重新来过。这演出是否早就子无虚有？将你抱紧的手，是个从未出场过的角色。我无法弄懂你们突然间的卿卿我我，怎样去感受才会不是一种承受？如果你把这种接受取名叫做成熟，我幼稚的爱情只是天长地久，只是单纯的简单，只是相互的拥有。静静听掩饰寂寞歌里的无可奈何，缕缕青烟伴随马车麦田缓缓经过。转眼三年，你不曾出现在我的世界，我却没有方法把你忘却。天空又是小雪，突然传来你的消息，我飞奔而去，却只看到一街红尘风景。你的双眼里只有憧憬，富有加签的身体，这是否是你梦寐以求要的爱情？ 哭，我学会笑着哭，请也给我满足。这熟悉的肌肤，轻声向我低诉。你也在笑着哭，窗外午夜雨露，记录几多痛苦，又有谁会在乎？ 伴随马车麦田缓缓经过。转眼三年，你不曾出现在我的世界，我却没有方法把你忘却。天空又是小雪，突然传来你的消息，我飞奔而去，却只看到一街红尘风景。你的双眼里只有憧憬，富有加签的身体，这是否是你梦寐以求要的爱情？ 哭，我学会笑着哭，请也给我满足。这熟悉的肌肤，轻声向我低诉。你也在笑着哭，窗外午夜雨露，记录几多痛苦，又有谁会在乎？我学会笑着哭，请也给我满足。这熟悉的肌肤，轻声向我低诉。你也在笑着哭，窗外午夜雨露，记录几多痛苦，又有谁会在乎？